一不禁跑与呼和着耳立而不吃者，岂有也与？” 嗯。 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纸上。” 啊。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白细毛虎不实下点中间透壁花葱。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相声人生，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马三立的演出大受欢迎，观众们对马三立的喜爱程度一场比一场加深，就连林红玉也在扒着台帘看马三立说相声。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林红玉边看马三立表演边暗暗点头，可以说这时马三立的相声得到了内行外行一致的肯定。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王建云笑呵呵的来给马三立送包银，马三立接过一数，是100块，比原先讲好的多了10块。两个人坐下来后啊，王建云告诉了马三立一件他还一直蒙在鼓里的事情，那究竟是什么呢？听完了马三立王凤山的开州场，咱们再接着说。 你到我们家看看， 哎， 你看得起我吗？ 啊，看，看， 愿意交个朋友吗？ 啊，愿意，愿意， 上我家串门， 哎， 住几天？ 有功夫看吗？ 什么叫有功夫？你太有功夫，我那坐车接你去。 哎， 啊，到完全拿走走时候拿几条？ 啊，不，我不要，你甭几条，我不要。啊， 我呀，好交啊， 好交， 别讨厌我吗？ 不讨厌，不讨厌。 哎，说实在的，腻歪我吗？ 不腻歪。 啊， 不腻。 真的假的？ 啊，真的，真的。 我好交。 哎。 很多朋友让我呀，马山人啊，拿点钱，拿点钱呢。现在有几个灾区啊，灾区人民的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我说那好办啊，开几粥厂，大伙儿吃饭， 你 这算什么？起一个新，哪够？人又不多，10多万人，吃， 哎呀，这意思您要施舍施舍 啊？ 施舍， 咱不舍。咱不唠这个啊！ 啊， 别说这话啊！ 啊，不成， 咱不施舍没有？ 您别嘀咕， 咱不算施舍。 哎， 舍字咱敢唠这个，咱不算 啊！ 无奈一样，佛教臭败之肉皮，要不割腐之粮，掏有肥肉，就有肥马，没有金色，因饿嫖此率兽而食人也。 嗯。 曾子曰：“不能饱汉，不知道饿汉饥。” 这也是曾子曰。 啊，粥厂，粥厂， 开粥厂， 哎。 饿10万人，这得多少小米儿？ 小米儿干嘛？ 啊， 小米儿 是小米粥。 小米粥饱了吗？小米粥饱了吗？ 吃什么？ 每天3顿饭， 3顿饭吃。 早晨炸酱面 啊， 晌午炖牛肉， 晚上 牛肉炖牛肉烙饼，晚上饺子。 哼， 包 这是粥厂。 哎， 哎呦， 肥肥牛肉吃 吃 成，不够成去 啊！ 我站着看着，要不是看着， 嘿， 多吃多有福。 啊，是 我哈哈乐， 哎， 我乐 乐， 我乐 了，乐完了您再吃窝头，乐完了， 啊， 回家您再吃您的窝头， 你怎么知道？ 哎， 啊，那你管着吗？ 啊， 我乐意啊，我吃窝头就，你把我怎么样？ 我把你怎么样？ 你吃我吃窝头，你敢把我怎么样吗？ 我纳闷，换个炖牛肉， 我让你就吃窝头啊。 炖肉烙饼多好！ 怎么你当爸妈吗？ 哎， 行， 哎， 您帮我， 我打架了， 我就吃窝头。 哎，那您 我愿意啊，我吃窝头 啊， 管我。 那为什么不吃牛肉呢？ 嗯，啊，就吃窝头。 嗯， 不吃肉， 嘿， 吃肉就不吃。 怎么不吃肉？ 我善，我心软。 啊， 小牛小羊一刀宰吃。 啊， 哎，我不忍。月无伤也，是在人数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 嗯， 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除也。 嗯， 曾子曰：“ 成，您站着吧，再约约不出好的来了。 天天都这么吃，一天3顿饭， 一天3顿饭， 过年过节还多给。你愿意过节吗？ 愿意啊。 愿意过年吗？ 愿意啊。 没有钱的人过节过年怎么办？ 怎么办？ 给他东西 哦， 拿走家吃去。 哦，平常是这个， 哎， 节节还有特别多节、嗯。 对， 嗯，哎呀，这三节， 三 一个就五一节， 五一节粽子，吃粽子， 哦， 每人50， 50个， 一人50，不论大小孩，人头份，每人领一份，一人50粽子，拿走、嗯、吃去，走。 啊，一两俩的吧。 一两俩呀，一两俩，啊、马家。 马家粽子一两俩呢，啊，一两一个。 谁理你 啊？那多大？ 每一个粽子里30斗。 啊，一个粽子30斗？ 哎，我看着到。 哎呀， 定做。 加上你这玩意 儿。哎，不许少一个枣，每一个粽子里必须30斗。 好嘛，还得什么？ 一人50。 啊， 还得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58大杏，2黄白柱子，2佛柱子，1篓香芹，1篓花椒，10朵玫瑰花，2把菖蒲，2把盖子，2株纱，2雄黄，3张神符，2张乌龙牌，10块5的饽饽，3挂葫芦，1碗5斤白面，1斤烧酒，1罐米醋，5斤黄花鱼，凑了才管饭。 嘿，多周到！哎呀， 不论大小孩，每人一份儿。 哎， 善， 这是五月节 啊。 那么到了八月节， 八月节月饼， 月饼。对对， 每人给俩团圆饼 啊， 小月饼， 2两一个， 6斤一个 啊， 六斤一个，到我们家的是小的， 那哪有 马家月饼30多斤 啊， 这大个， 那么大， 哎，肉厚， 哇， 肥馅 啊， 白白肉，拿榔头砸， 啊， 打、哦，砸碎了 ， 哎， 砸碎了上笼屉蒸， 嗯， 是吧？ 嗯， 这豆饼这是。豆饼， 我说豆饼了 啊，那您这 豆饼那么大个儿的月饼， 有那么大个儿？ 定做， 哎呦， 定做的 啊， 这马家月十遍的，你尝这馅 儿、 你看你尝尝， 不对，10斤 啊， 10斤馅儿还有10遍的， 你吃你们家那个10斤馅儿，马家你要吗？ 10遍， 你那叫10斤的，这马家这叫10遍的。叫月饼， 怎么个十变？ 变的，得心应手 啊！ 你想吃什么，就怕你不说话 啊！ 你说就变。说这大月饼哎，多好啊！ 啊， 是不是白糖馅？白， 哎， 白糖馅啊， 嘿， 真好吃。吃两口腻了，嘿，那枣泥就好了。再掰，白糖全没，满遍枣泥。 嘿， 哎， 这好啊， 枣泥好吃啊！啊，哎呀，南方野子馅 哎， 咱这边还吃不着，再掰， 哎。 野子馅你说就变， 呵， 你信？你不信？信不信？不信我骂街了啊！ 哎，信，我信。哎， 这什么月饼？ 10遍的。 谁有啊？ 啊，马家有啊。 马，你怎么知道的？ 不，你刚教过我的吗？ 对，10遍的， 哎， 月饼 啊。 每人给俩大个的10遍月饼， 还得什么？ 还得10字来红，10字来白，混月饼1斤，素月饼1斤，给鲜果供一糖，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鸭梨，10斤的石，沙果石白梨，板子葡萄2斤，小枣1个，西瓜1把，鸡冠子花，3台月姑马1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我有8斤半一座的河螃蟹，大个团旗， 活的 、 啊， 哎呀，太肥了。 这螃蟹全了8斤半， 哎，定做的 啊，螃蟹 不定做的，定捞的， 哪儿捞去？ 就我们河里蛤苗子跟骆子一样， 哎，对，有，您那河沟里， 哎，八月节吃这个， 哎，这是八月节， 哎， 这就到年了， 年下腊八粥， 啊，腊八粥， 糖官气道， 嚯， 腊月23 啊， 全有 ， 哎。 那腊八给什么？ 腊月初三全领走 啊！ 年祭灶的全领走，年底忙不过来。 是啊， 腊八粥、年祭灶都给。 都给什么呀？ 熬粥嘛，腊八粥嘛。 哦， 米料啊。 啊， 拿，每人一份。 哼， 每人给1斤江米 啊， 1斤黄米， 嗯， 1斤大麦米，4两零豆米，1斤绿豆，1斤红豆，1斤小豆，1斤生栗子，2斤小枣，1斤核桃仁，4两冰花糖，2斤潮白糖，2两玫瑰，2两木樨，2两青瓷，2两红瓷，2两葡萄干，2两桂圆肉，1000张纸元宝蜡1份，1张烧灶，1斤南糖，1斤关东糖，5个糖官，10糖饼，1盆炒豆，1个发面火烧，1碗新把炒料，2水5一杯。凉水都管， 凉水多全 啊！对了， 全管， 联系了这叫。 哎呀，您这一年舍得多？ 这不算完，一年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 哦， 到年也还给。 什么叫还给？什么叫还给？ 啊， 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力之不足矣。 对， 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好，又来了。这都曾子说的， 这词都是曾子的 啊！ 哎，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啊！ 此人发怒，就是发麻 啊！ 弱弱敲大锣，锣了钢盖千江 啊！ 大爷不怕少八卦，这都曾子 啊！这都曾子说的。 哎， 哦， 年限， 年限给什么 了？年限五尺高的密供， 密供， 每人给五尺高的密供，懂吗？ 知道。 大密供， 大密供， 密供 啊！ 北京正明斋定做， 对， 又酥脆不粘牙，口口香， 嘿。 大馋虫给冻上来了啊！每人给蜜供一堂， 一堂。 哎， 哦，还给什么呢？ 还有呢？ 哎，还有什么？ 给鲜果供一堂， 哦， 酥供一堂，酥油月饼一堂，面鲜一堂。灶王前小撮的三碗重素云云味，给大僧包一对，小僧包一对。 嗯， 以上陈供六堂，供碗二十八个，供花六堂，红石榴花五朵。祭财神羊肉一块， 嗯， 还要一把红的绳，一包年饭果，二不挂灯前，一个铺垫，五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财神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我春条，两把胆子，一副杠香，一对波普，一灶王龛，十红字花，十张白字花，十张黄字花，三张挂字，十枚对门神，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王马，同俗报一张，一张财富方位单，一本现书，一个红喜灯。十道烧纸，十把麻圈，十个麻雷子，二角三个南边，一盆高香，一封线香，十盘盘香，别人摸苏定，二两银子，二两棒花，十张胭脂扇，红棉，两盒扑粉，一罐桂花油，二百斤烟煤，一百斤煤五，煤球十斤木炭，二斤皮，二斤高干面，三斤高干水。二斤牛肉，二斤黄豆，十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金瓜，二斤白金瓜，二斤松糕，一百斤糕坨，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一对野猫，一块唐羊，块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斤白菜，二斤酸菜，十把菠菜，两捆韭菜，二斤胡萝卜，一捆香菜，二斤三两的水粉，十块香干，十块菜干，半斤海蜇，十几嘴抹松花，抹鸭子，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胡萝卜，一包酱菜，四两五加油，一罐辣根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五斤大。八件二百素元宵，还有一副扑克牌。 嚯！哎呀， 这天开门巧的二十多亿， 得二十多亿。 哎，今早上卖棉袄卖了吃个豆腐脑 啊？你不开豆厂的吗？ 打算这么舍着还没发财呢， 我没发财。 听完了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开粥厂，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究竟是怎么回事。王建云一直瞒着马三立，原来啊，当初商量约角的时候，茶社老板死活都不同意找马三立，认为让一个撂地的来说真是砸自己的牌子。王建云一再推荐不行，很生气，就撂下了一句话：先演三天，不给钱算玩票。三天过后听着不行，另请高明。结果到了三天头上，再让茶社老板换人他都不干了，而且还多给马三立加了10块钱的包银。马三立知道王建云为什么不告诉他，是怕他因为这事儿分心。他默默地望着这位好朋友，感激之情尽在不言中了，同时自己也体会到人往高处走是何等的不容易啊。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从来没有忘记